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相声作品呢，都是有联系的。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两段啊，都叫楼上楼下。一段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版本，还有一个呢是齐志大兵合作的这个代表作，又叫远亲不如近邻啊，当年是非常火的一个段子。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听侯石组合的楼上楼下。这个作品呢，说的是邻里之间啊，说的是社会问题，尤其是楼上楼下能谈上恋爱，这可挺不容易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啊，太小了。但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在相声当中，就是有这样的巧合，楼上楼下还不是通过深入了解谈上的，而是通过歌声飘飘荡荡，荡荡飘飘，男女的心扉就勾连在一起了。哎，既有调侃的色彩，又有荒诞的效果，同时呢，又有生活的浪漫色彩。我们请您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楼上楼下。这个作品很多人都表演过，应该说侯石组合呀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很长时间呢没到上海来演出了， 有些日子了。 最近呢自己啊搞一点研究工作。 研究什么呢？ 最近我发现呢 啊， 我们很多观众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 在欣赏艺术方面。 对 啊， 过去啊大家喜欢看一些个民间民族的东西， 是 现在呢逐渐的对外来的一些文艺形式比较喜欢了。 是这样吗？ 哎，你就拿这个舞蹈来讲吧。 哦，舞蹈。 过去我们都是看一些民族舞、古典舞。 哎， 啊，像什么这个剑舞啊， 那是古典舞。 啊、剑舞。 哎， 红绸舞啊， 民族舞 啊，红绸舞很好的那个，啊，很好。嗯， 您这不是红绸舞， 什么这是？ 洗澡的。 我不会跳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唱歌也是这样。 声乐， 过去啊我们都是听一些个民歌， 哎， 啊，地方戏曲， 嗯， 大不了了再听一点正统的歌曲， 美声唱法， 美声唱法，就是这个，啊， 嗯， 现在不然了， 现在喜欢 听通俗歌曲， 哦，流行歌曲， 啊，拿一个话筒， 嗯， 呀哇咿呀哇呀哇呜呀唰。 气声 唱法， 嗯， 听着听着不过瘾了， 怎么办呢？ 想听劲歌， 哦，摇滚的 摇滚歌曲 啊， 甚至说现在我们电影里都有了。 哪个？ 啊，红高粱就有了吗？ 哦， 妹妹你大胆，就是这种歌啊，就这种歌。 这种歌还真不少。 这种歌你现在可以听了啊这要在十年前你要听这种歌，你就会有想法了。 什么想法 这个演员怎么这种嗓子他还能唱歌啊？ 就是 这吃了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吧？这是怎么出这种动静？ 对，不理解。 所以现在呢，大家这个欣赏角度有所变化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是 对外来的一些个文学艺术很喜欢。 对外来的， 对外来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非常的清楚， 都了解， 都了解你不信，我要说几个外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一说名字，大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那你就说说， 说说。先说第一个，莎士比亚，知道吗？ 我知道。 干嘛的？ 那是一位剧作家， 剧作家，写剧本的， 对， 大家都知道。斯特劳斯， 知道。 干嘛的？ 音乐家， 音乐家， 又称是圆舞曲之父， 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 这跟艺术有什么？ 乌鲁木齐， 这知道， 大家都知道。 新疆 中国人吗？ 什么中国人呢？乌鲁木齐地名， 是地名吗？ 地名。 莎士比亚有没有？ 有， 有一个就完了呗。你叫什么真儿呢？ 我说那也别掺假。 达芬奇， 知道。 干嘛的？ 画家。 毕加索， 也是画家呀。 贝多芬， 更知道了。 干嘛的？ 音乐家。交响乐之父。 哎呀，人那个钢琴弹得太好了。 钢琴啊？ 对，贝多芬不会弹钢琴吗？弹得好极了，比我们弹得好啊。 是吗？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弹钢琴那姿势都不对。 怎么个姿势不对？ 一上台来往 行， 开始弹上了。 你就这样？ 人家那外国人弹钢琴穿的衣服都跟我们不一样。 贝多芬 燕尾服。这燕尾服往那一坐，往这一手边一撩，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弹得真好。 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什么叫棉花呀？钢琴那是。 您这他肯定弹了棉花了。 不，这种人我就不愿意跟你探讨艺术。 不是 钢琴呢，你见过没有？ 我怎么没见过啊？ 钢琴左手这边是低音， 我知道， 这边是高音， 是， 所以他弹起来就是烫烫烫烫烫烫烫，不就这个吗？ 越听越像弹棉花的。 我不跟你探讨了，你也不懂哎。其实呢，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是非常了解的。 都知道谁呀？ 你比如像我们这大作家老舍， 外国人都知道。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外国人也知道。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这是大伙儿都不知道。不知道， 你到我这儿都不知道了呢？ 因为他受语言的限制啊。 相声嘛，受到语言的限制， 是 外国人就不知道了。 对喽。 那我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外国人应该知道啊。 其他的您就没什么了吧？ 哎呦，大作家侯耀文呢？ 不知道。 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写的书你没看过？ 没见过啊。 哎呦，他们都在底下那儿抄呢，你没抄点？ 这是那手抄本啊。 哎呦，不是那个就是好的句子的人都抄下来贴床头上那个。 没见过。 没见过吗？ 不知道。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你没见过？ 不知道。不知道。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你不知道吗？ 这更不知道了。 怎么不知道？我会唱歌，你不知道吗？ 你会唱歌？ 你问问咱们上海的观众，我会唱歌，大伙儿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样？这都是我的人，这都 就一位。 什么叫一位啊？有一位就胜似百位。 您真会唱。 我唱得好极了。 是啊， 不是我多用功啊。关键我那环境好。 怎么？ 我们家那方圆十里地，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邻居们都喜欢唱， 早晨见面就唱。办公办事也唱。上商店买东西也唱。什么时候到晚上一大呼噜就算不唱了， 睡着了。早晨起来见面唱什么呀？ 打招呼啊。 怎么唱啊？ 早晨一见面老张你早吗？小王你好。 怎么着？ 吃饭吗？没吃呢。真没吃吗？ 真没吃呢。 拜拜。 拜拜了。 拜拜。 不请客呀？ 没有，不为请客，就为练练声。连我们那一片搞对象谈恋爱都唱。 搞对象谈恋爱也唱？ 他真有唱成了的。 有这事儿？ 我们家楼上那家人家唱成了，今年春节结的婚。 哎，跟我们大伙儿讲讲。 可以啊。我们家四楼啊，住着一个姑娘，今年29了，没结婚， 大姑娘。 一楼住着一小伙子，31了，还没成家呢。 哦，两个大龄青年。 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他这个不结婚呢、他这个心里头啊，哎呀，他这个浑身他难受啊，感觉他这个东西啊， 那可以理解，着急。 那天这个姑娘下了班了，下班以后进了屋一看，色旮旯空，一个活的都没有。 对呀、 当时心里很不好受，不知不觉的把自己这点心事就给唱出来了。 姑娘是怎么唱的呀？ 我给您学一学。姑娘这么唱的。哎，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姑娘今年29， 改词儿了。 孤身一人多么忧愁，没有对象男朋友。 是啊。 不挑你的模样，不挑你的个头，只要你对我好，永远不分手。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惨不忍睹啊。 是， 这歌也不知道怎么顺着窗户他就出去了。从四楼啊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是， 从三楼忽忽悠悠飘到二楼。从二楼吧唧掉到一楼了。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这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他一着急他难受跟姑娘不一样。 怎么个表现形式？ 他一犯急，他在屋里他来回走。 来回走 啊，他折腾 什么样子？ 走那样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 什么呀？ 就是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没有， 就是那样子， 没见过。 他一走起就那样。 哎，你给我们大伙儿学学 啊！ 你给学学，我没见过。 学这小伙子 啊，学4点半那狼 可以啊。 你给学学， 小伙子一着急在屋这样。 小伙子， 怎么了？ 着急，真是够着急。 哎呀，忽然间就听到这歌了。 哎， 这楼上还一姑娘呢。哎呀，29了还没结婚呢， 没对象呢。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你没注意呀？ 这要早知道的话，这儿子都抱上了。 去，没这么快啊。 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怎么联系？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等一下，咳嗽干什么呀？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哦，这是个暗号。 哎，楼上有个姑娘，至今你没有对象。 是，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我处境也不好。 怎么不好啊？ 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卖草帽。卖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嘿嘿嘿，小伙子真有意思， 这歌蹭就跑到四楼去了， 真够快的啊。 他着急嘛。 啊， 姑娘一听那歌误会了。 怎么了？ 哟， 谁呀？这么缺德呀、啊？这是 怎么骂上了？ 干什么呀？ 啊！ 我刚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那么开心呢？ 没有， 你是真想谈，假想谈呢？ 真想谈呢？ 真谈呢？ 啊！ 行啊， 嗯、 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姑娘还有条件？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哦，哎，对上暗号了。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什么条件？ 组合家具钢丝床，财人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哎呦，这个条件真是够苛刻的呀。 这个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扔下来了， 嗯，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是啊， 哎呦我天哪， 你站稳了， 好家伙， 嗯， 这哪是要谈恋爱， 他这是 要绑票啊，这是 像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没有，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赶紧，暗号照旧。 楼上姑娘听我说， 嗯， 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呀。 这还麻烦了。 不管在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你好，小伙子有志气。 嗯，哎呀，姑娘这一听啊，生气了，坏了，我怎么这么糊涂？ 你看看 这小伙子感觉是真要跟我谈呢， 真心实意呀、啊！ 我还以为他要跟我开玩笑呢。 没有， 这小伙子多好啊！ 嗯，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尊重老年人。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不能！ 我看你哪儿跑！ 嗯，呀，暗号都变味儿了。嗯，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 真是 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 啊、 要只要阿哥对我好， 这就对了。 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上楼来 干嘛呀？ 咱俩聊一聊。 看来这件事情啊大有希望。 太好了。 嗯， 这首歌从四楼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哦、 从三楼忽忽悠悠飘到二楼， 对， 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怎么了？ 在二楼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嗨，大娘听到了，那是 这个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哦， 守寡就60多年了。 不是吗？ 这老大娘呢，听着他们这么唱、心里就这么，嗯、怎么了？ 这事儿都出你们村里头是怎么着？ 啊，我们那一片就是这个。 您这账对不上了，知道吗？ 怎么对不上？ 70多老太太守寡60多年， 嗯， 你琢磨琢磨，这像话吗？这个 怎么不像话 啊？ 老大娘今年79了， 啊， 18就守寡，你算算多少年了？ 对。是60多年， 哎，是的。 哦，您接着 这老太太听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这老太太心里就嘀咕， 嘀咕什么呀？ 好家伙， 嗯， 干什么呢？这是 唱歌呢？ 唱歌怎么没完没了啊？ 搞对象呢？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是， 也好， 嗯， 这要真能唱成喽啊， 嗯， 也是好事儿。 对喽， 嗯 嗯。 如今这年轻人呐，赶上好时候了。 哎， 嗯，自由恋爱呀， 没错， 比我那会儿强多了。 您那会儿 父母包办呐， 啊， 我都他妈的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了。 嗨，您那是封建婚姻。

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呢，尚远请您欣赏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楼上楼下，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楼上楼下，又叫远亲不如近邻，是齐志、大兵二位当年表演的。当年他们的作品呢在湖南在长沙呢火得不得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很多作品经过了反反复复的剧场的打磨，观众的认可，很多段子突破了传统相声的写作格式，对于捧哏逗哏之间的这个配比分量，表演的这种形式也都有所调整。后来他们从湖南走向了全国，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相声艺术家。听他们的相声啊，笑料包袱特别的密集，故事的编排，情景的设计，堪称匠心独运，请您欣赏楼上楼下。 我们俩是邻居。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拉得不错，拉，接着拉。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不知不怪，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棒棒棒， 来了。你是 二楼邻居了？ 听说了。刚搬来的。 对对对， 屋里坐。 不客气。 什么事？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邻居说什么借呢？ 那不好意思了。 缺什么？ 你们家有牙刷吗？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拿去 拿去。好， 缺什么拿什么。 谢谢， 说一声就是了。 这人不错。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棒棒棒。 又来了。 又是我。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拿去 拿去。好， 缺什么拿什么。 谢谢。 你老那么客气。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呀、 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打吧！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 炸了！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嗯、要放嘛你就天天放嘛，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你治我， 我把他一楼晒个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喂喂喂， 怎么这声呢？ 是杨奇志的爱人吗？ 是我， 我是他的女朋友咧。嗯嗯，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的，怎么总是不离了？ 我去，对对，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到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我小孩是苍蝇，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没事了。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说点什么好。邻居、啊、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啊、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我叼了。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没事。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到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你去了吗？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啊、嗯，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呢。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在那要饭呢。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我也对不住你呀、啊啊啊！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啊。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对不起你， 没事， 过去的事儿， 你不要跟我计较。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楼上吧，哎，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了。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啊？洗红枣，洗红枣。 来吧，来吧，来吧， 来来来吧，来吧， 来吧，来吧。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来吧，来吧，好烟好茶。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记忆中，心相连，心相连，电话费没机关，借了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林姐，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啊、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啊、 算了，这事儿算了。 哎呀，对不起吧，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你忘记怎么唱得那么清楚啊。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别还了。 哎呀，不还不下嘛， 这还什么？ 坚决要还。 别还了。 真的不还？ 真的不还了。 不还就不还了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齐志大兵合作表演的楼上楼下。听完了相声，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小品，也是反映邻里之间的。这个小品就叫邻居，表演者句号、孙涛、景风铃，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曲艺老艺术家马增慧。 正常正常， 哎，大不要着急嘛， 正常， 快走啊， 着什么急？你着着急，三十来岁人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大妈替你着急呀、 啊！哎，大妈，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没商量。哎，我告诉你，星城啊， 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张老师啊，啊，那模样长得那个俊呐， 是吧？ 人品那个好啊，孩子那个乖呀、啊。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那他还有孩子啊？ 有孩子怎么了？哎，有孩子怎么了？ 哎，有孩子就省事了。 怎么说话呢？ 他有孩子，他就有丈夫啊？ 没有， 你怎么知道？ 他搬这儿俩多月了啊，我进进出出的就没见过他们家来过男人， 有什么根据吗？ 哎呀，那天呐、啊，半夜下雨，他孩子发烧了、啊，我陪着张老师到医院给他孩子看病、啊，我瞧那张老师忙前忙后的呀，我心疼啊。 就是啊， 我问张老师啊，我说，张老师，孩子他爸呢？ 他怎么说？ 他含着眼泪跟我说啊，孩子没爸。 晓得了。孩子的爸爸把孩子的妈妈给踹了。哎， 什么呀？我呀，寻思着呀， 什么？ 他那孩子呀，是他领养的。 哎，有道理。哎，也许是这个孩子。 嗨嗨，走，干啥？快去！ 不是，咱们这是不是得商量商量？ 哎，我跟你说啊，那头啊，我可没说、啊。 哎呀，那应该说好嘛。 大妈，这不让你先瞧瞧吗？ 我觉得不合适、啊。哎， 张老师。张老师在， 哎，来了， 你这我去， 张老 师，哎呀，您来了， 张老师在家呢，哎，张老师， 这位是、 哎，这是张老师，这个是咱邻居啊，新城，在邮电局工作， 是 领导着一屋子计算机， 你好， 赵新城， 那快屋里坐，快请进，请进，你瞧我这屋这乱呢，哎， 怎么样？ 哎，没看清， 什么眼神？哟，张老师啊，您这屋子可够黑的啊！ 开关坏了。 哎呦，星城，看看， 好的， 那开关什么毛病、啊？ 在这边呢。啊，那麻烦你了。 张老师啊，孩子呢？ 睡着了，这不又感冒了？ 又感冒了，星城。哎，有功夫帮着张老师给孩子看病啊！ 慢上去， 干妈，这不刚吃过药，正发汗呢。 哎呦，你瞧瞧，立刻就喝凉了。 哎，基础不好。 张老师啊，我们星城啊，聪明着呢。今后有什么活啊，让他干，甭客气。哎，血倒是，你哟，张老师。您这水可够脏的， 这不房顶坏了，晚上接的。 哎，修，马上修， 明天再说吧。 好，给我。 大妈，您快请坐吧。来， 甭客气。哎呦， 大妈， 青城啊，这椅子， 修，马上修。 你看，真不好意思，来，给我。 是。 就这椅子啊！啊，我给你拿工具去。 哎，大妈，你这一走，看我， 你呀 啊，在这儿慢慢的修啊你。哎呦呵， 哎，给我好了，哎，给我，不要客气、啊， 麻烦你了， 不要客气。 哎， 啊，好的。 请进， 我敲的。哎，赵老师啊，哎，晚上还要备课哈， 给学生批改作业。 这么多啊？ 白天太忙了，晚上加班。 是啊。哎，赵老师啊，这个给孩子批改作业，这个笔为什么要用红颜色的呢？ 因为红颜色比较醒目啊。 哎，我最喜欢红颜色。哎，我觉得红颜色啊，热情奔放啊。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绿色。 哎，我也喜欢绿色啊。哎，咱俩喜欢到一块去了。我们单位这个线筒的都是绿色的，大家都叫我们绿的使者。哎呀，有一首歌啊，也是这么唱的。我爱这绿色的海洋，绿色的。 那是蓝色。 是蓝色哈、啊，我怎么记个绿色的？是 哎，赵老师，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你什么情况啊？ 啊，是这个样子的，我叫赵修成，今年31岁，一学一位人民教师，他就住在赵妈妈的隔壁啊。我 你等会儿，你这是 啊？我叫赵修成，今年31岁。 我知道，我知道了 。 哎，赵妈妈拿东西该回来了哈，我去看看。你先等会儿啊，你先等会儿啊。 好的。哎呦。这是要需要出去冷静冷静啊！哎呦，我今天怎么这么有激情啊？让人家笑话啊！蓝色的海洋是穿个绿色的，真是不好意思。哎呀，我 找谁啊？ 找谁 啊？ 你是谁呀、啊？ 隔壁的赵星城啊。 哦，是邻居是不是？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干啥呢？ 这个椅子坏了，修一修。 你看，怎么好意思让你修呢？还是我来吧。 马上好了， 张燕， 好了。 张燕，张燕， 张燕，张老师， 哎，对，张老师是我的。 孩子休息了。 哦， 你是来搞严打人口调查的？啊，我跟你说啊，张老师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 张老师，你听我说， 张老师是个优秀的人民教师啊。哎，他这个人好着呢，孩子那个乖呀、啊，他的家里情况没问题的。 好好好，我来修吧。 哎，别问， 你累半天了， 这个警察蛮好的、啊。 哎呀，这个凳子呀，其实早就该修了。 好，哎、啊，哦，光这个凳子该修了。 啊， 看看啊，看看这个棚漏的，一下雨啊，这个雨水滴答滴答的流下来，多像张老师。伤心的眼泪呀、啊，椅子坏了，失去了平衡，多像张老师痛苦的心情啊！多少个夜晚，张老师都是孤灯独眠呢、啊，半夜三更常常被噩梦吓醒。 啊？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呀、啊。 哦。 多少个节假日，看到别人的夫妻成双成对，花前月下，可张老师像一只孤独的大雁，一个人带着个孩子。飞呀，飞呀，飞呀！ 张燕， 我亲爱的， 啊， 赵老师，我爱你。 说啥呢？ 赵老师，让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迎接生活的挑战吧！ 别说了， 警察同志，祝贺我们吧！ 站住，手抱头，蹲下。 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对不起，同志 啊！ 我跟你说，实在对不起，我刚刚办完一个案子。 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是跟你是没关系， 没关系。 我张燕是我爱人， 哎，这怎么可能呢？ 你看，确实是我爱人。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这个张燕真是我爱人。你这怎么着？张燕是我爱人。你看， 这谁让我跟？哎，这谁呀、啊？不是，他当时说张老师是他老婆。 嗯、 啊，这怎么可能？ 妈妈你好， 别动。 是不是？ 刚传达完。 什么？ 最近呢？ 啊。 有人冒充警察作案 呀，有这个事啊？ 你呀、啊，看我眼神行事。 嗯，好的。 呀，大妈，你回来了。 你 回来了。张老师啊，这个人都不像话，他说他是你丈夫，你看这个人啊。 大妈 啊， 他呀，真是我的爱人。 哎， 张老师，好人不能怕坏人。 不信，哎，您看。 大妈，您看我的。 我们这有结婚照片。 哎。 你看这个， 大妈，你看这是不是我？ 哎，张老师，你搬这俩多月了，我怎么没瞧见过他呀？ 大妈，自从严打以来，他就没回过这个家。 不对，在医院里我问你啊，你说孩子没爸呀？ 哎，大妈，我那不是说气话吗？ 啊，气话。哎呦，你可要了我的老亲命喽！我这心想啊，给你们年轻人办点好事儿，谁想啊，这临了临了，愣没保住革命晚节，砸锅了，砸了砸了！那什么，你什么？赵老师，那我给您抱歉，我 哎呦，大妈， 大 妈， 大 妈， 您别这样， 这可使不得，大妈，您是一位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好大妈，大妈，我给您。敬礼了， 哎呦， 新成，谢谢你啊，谢谢你，别紧张，谢谢你啊，新成，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做丈夫失职的地方。 哎，不能这么说嘛， 啊， 你们是为了人民的安宁才牺牲了你们的幸福，你们是为了我们大家才牺牲了你们这个小家嘛？ 什 么呀，大家小家的呀，咱们那警民本来就是一家嘛。 对。